我们今天讲25品哦。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课都蛮简单的，我有说过，就是往后啊，那如果你前面学懂了，你后面呢就一点不难。可是你如果前面没学通啊，你后面就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前面都大概听懂了，我们今天讲的课其实一点都不难。哦，最难的早都已经讲完了。好，我们看看25品啊。哎，你看，我们看看25品啊。他那个讲说，他跟须菩提交代一件事情啊。那个大家想一想，这个之前是不是讲说他有在讲第21品的时候，你们先稍微翻一下第21品，记不记得他有跟须菩提讲说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。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哦，大家翻到那边，很快的看一下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意。什么意思？当时在21品的时候，他跟须菩提交代，他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。什么样子的念头呢？哦，叫须菩提，跟须菩提代表所有大众嘛，就是交代啊，我们这些佛弟子千万不要有。”如此的念头，什么念头？就是说啊，觉得佛啊讲经说法呀，好像佛啊，应该把这重新再重新 rephrase 一次啊。他说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念头，什么样子的念头呢？觉得佛啊是有起心动念去讲法啊，所以他说，你看汝勿畏，汝勿畏啊。他先一开始先跟大家讲说，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这样跟人说，汝勿畏是说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跟人说，说什么呢？后面你可以给他打一个括号，一个引号啊，就有人在讲话那个引号，上引号跟下引号，哪一件事情呢？汝勿畏哪一件事情呢？引号，引号，然后呢，如来作是念，逗点，我当有所说法。然后啊，后面给他弄一个下引号，这样子就清楚了。然后后面是莫作是念，不但是汝勿畏，就是不要对人说，甚至怎么样，不能够有这种想法，莫作是念啊。这样大家就听懂了。须菩提，什么事情呢？佛交代他说，汝啊，千万不要到外面跟人说，汝勿畏哪一件事情？如来作是念。我当有所说法啊，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。这11个字啊，是在讲，告诉须菩提，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跟人讲啊，讲什么？如来呀、啊，有在起心动念，在想啊，哎呀，我得跟人说法，我应该要有法可说啊，我得去说法等等，这样子的起心动念。他说啊，你不但不能跟人说这件事情，你连心里想都不能这么想。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想也不能说呢？哦，这么严重啊！他说千万不能自己有这个想法，也千万不能到外面去跟人说说。哎呀，佛陀啊，如来啊，讲经说法啊，是起心动念啊。他如来心里在想说，哎呀，我应该跟人说法，其实我有法可说啊，我想要讲经说法等等，这样子的念头千万不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来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。如果有人说啊，若人言，如果有人说什么事情呢？如来有所说法啊，哦，这个也是给他上引号、下引号括起来。若人言上引号，如来有所说法下引号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有人到外面这样说，那就是谤佛。哇，你说这么严重啊？是啊，他说因为啊，如来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他是无所说而说啊。哦，那个对如来来讲是三轮体空，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也没有可说的法，哦，也没有这个可说法的人，哦，所以根本对他来讲这些东西三轮体空。那你跑到外面去跟人家讲说如来啊，想要说法，觉得有法可说，想要度众生，那糟糕了。哦，这一段你这样子要先听懂，你听懂之后呢，25品讲同样的事情，就同样的语句，25品说什么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啊？你觉得怎么样？然后也同样的事情，他说啊， 汝等勿畏，勿畏什么呢？上引号，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你看看啊，下引号，他说须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你不但不能跟人讲，连说都不能说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前面是说我当有所说法，前面是说哎呀要有法可说，那这边是什么？有众生可度啊，而且是我当度众生。前面是说什么？我应该要讲经说法，起心动念自己要讲经说法。那这边是什么？起心动念说自己要度众生。哦，所以他说这样也不行啊，没有可说之法，也没有可度的众生。而如来呢，也不会起心动念说我要说法，也不会起心动念说我要度众生。所以他先把这件事情先给你讲明白啊，说千万不要有这样想法，也不能这么说。那么现在也解释很清楚，为什么不能够这样跟人讲？为什么如来不会起心动念说我当度众生？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因为何以故？就是为什么加以解释啊？何以故？其实下面的句子都很重要，因为它都是讲解释为什么上一句会这么说。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根本没有可度的众生啊！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所以那个《金刚经》的那个文词真的是非常优美。他说啊，其实根本没有可度的众生。如果还有可度的众生的话，那么这是说如来心里在想啊，这是也不是如来，就是这如来他所证悟的道理。就是实无众生得，实无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他所以体性来讲，觉者一个大觉，为什么讲如来？佛是比较偏重于体，那相用嘛，如来就比较偏重于体性嘛，就在讲一个觉者，一个大觉证实相的，哦，证悟实相大觉的觉者，他呀不会认为有众生可以度，哦，不会有证，他第一个他不会认为还有众生如来可以度的。因为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他有这样的想法，则如来有我人众生寿者，就是如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啊，哦。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会没有众生如来可度啊，哦？第一个啊。你很重要的，他把开破题先讲出来，因为如果还有众生，如果如来觉得还有众生可以度的话，那如来就有我人众生寿者相，在他的心里面还有我人众生寿者这些想法，有一个我的啊，我有一个自己啊，如来觉得自己是存在的，然后觉得什么呢？第二个众生是存在的啊，如果他觉得众生不存在，怎么会有众生可以度呢？众生是存在的啊，那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这些啊，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成佛大觉的人有的一个想法呀、啊。所以他告诉你，第一个，对于如来来讲，根本没有人能度的自己啊，没有一个我的存在，自己也没有我，众生也没有我，所以没有一个能度的我，也没有一个所度的众生，没有一个能度的如来，也没有一个所度的众生啊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你一定要把它弄懂。那。再来呢？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说啊，什么叫做众生？到底有没有众生啊？你说有没有众生？因为众生其实不就是五蕴和合吗？就是五蕴结合啊。这个我们众生就是指五蕴为实有。我们以为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一切有情物，不就是五蕴和合吗？那么我们在学心经，我们不是说都听过的心经，心经不就是在讲？所有的众生其实就是五蕴合成的，那根本是假的，是虚妄的。五蕴其实就是如来藏随缘变现，就是随。其实五蕴它就是如来藏哦。你学楞严经学到后面那个，诶，像 Vicky 啊，Kate 里面学过楞严经，应该都知道五蕴这个地方已经学过啦，根本就是如来藏。五蕴它就是如来藏，你不要讲说是如来藏变现出来，讲如来藏变现出来，好像是说如来藏在 A，它变了一个 B 出来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如来藏随缘分选各种的相， 你去怎么体会呢？就是如来藏啊，就是我们原来最原始这个状态，它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任何的障碍啊。整个虚空十法界或者整个虚空法界，就是都如来藏是 everywhere 无所不在啊。它也中间没有 boundary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啊，它会在随时随地，随着不同的因缘，显出不同的样子。啊，譬如说，对我来讲，我前面的桌子、椅子、这本《金刚经》，或者甚至我现在在讲经说法这件事情，都是其实它就是我的如来藏哦，就是我的如来藏随着不同的因缘在显的一个样子，显虚妄显相哦，它显的这个样子啊，你以为是真实的，其实根本不是真实的。有两个概念来讲不是真实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说。哎，你看我前面这个电脑怎么不是真实？我在摸着啊，我在用它讲话呀。哎呀，你知道这电脑其实啊，它一直在因缘生灭。过一会儿它其实怎么讲？这个金属的你感觉不出来，但事实上是不是所有东西，桌子、椅子、杯子放到最后都会坏掉啊？房子过了几百年之后也破旧不堪，最后倒了。它呀，只是那个速度啊，变化的速度啊。不是你能够看得到的，不是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，电脑也一样，前面的书也一样。这本《金刚经》，我跟你讲，过了100年之后你来看，说不定已经破损了，再过1000年尸骨无存了，就这意思。任何的东西来到这个世上，它就会变化，最后消失无踪。这个叫做因缘生灭，是虚妄的，它只是虚妄，虚妄显了这么一个相。真实的是什么？真实是说永远都不会再变了。那虚妄呢？是说你时时在变化，而且它那个变化速度之快啊，这个包括这电脑、这书本、这椅子、桌子啊，那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。就像我们人每天在变老啊，但是你今天上课之前跟上课之后，你看得到自己变老了吗？看不出来啊，因为它变化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。它那个变化就是说，我们上次讲过嘛。是不是一个秒钟有四弹指？一个弹指有600个 split，一个弹指有600个 split second，那个叫做一弹指叫有那叫什么东西叫做 split second，然后每一个 split second 还有900个生灭相，所以上次不是那个算过了吗？是什么2个108000次，对不对？每一秒钟，那这种速度开玩笑，谁看得到？哦，只有你正果的那些圣人，他有这种 conwith 的这种不能讲特异功能，就他有这个慧眼，他能够看得到，我们这一般人看不到的。所以虽然他在变化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就以为哦，他是真实的，事实上是假的啊，哦，你就这么去理解。所以他就告诉你，众生是五蕴集合，根本是虚妄的，哪来的众生？没有众生，而且对佛来讲。他早都证得了诸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哦，他早都证明他没有分别心，怎么还会觉得哎呀，你呀，这个 Tiffany 呀，你呀，这个罪业深重啊，你是众生，我是佛啊，我要度你。他不会这样想的，他没有众生跟佛中间的分别，没有这样子的差异性啊。所以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原因是说。我们说，为什么佛说他不度，他无度众生可度？因为佛不度众生的，是众生自己度自己。佛是众生的增上缘啊，佛啊，他只能提醒你讲道理给你听。但是谁自己度自己？我们是自己度自己啊。何谓度啊？学过六祖坛经你就知道，其实度是什么？度啊，度自己啊，其实就是反观自性啊。度不能外援呐、啊，就是你不能靠外面的力量来度你，外面是真上缘提醒你啊、给你一点正知识，自己没有人能度自己，只有自己度自己。什么叫做修行？不就是能够一心清净，能够不起心动念啊、能够欲静啊，不随境起舞。我想请问你，谁能帮你做到这些事情啊？外面境界发生事情啊、不要随之起舞。我们心不要起心动念，请问佛陀能帮你做到这些事情吗？当然不行啊，只有你自己本人能做到啊。所以度你自己的根本就是你自己的本人。哦，所以佛是不度众生，佛不度众生，人自度啊。哦，所以这些原因告诉你说，千万不要去外面跟人说。 哦，这个如来啊，会度众生啊，如来起心动念，如来啊，会起心动念说我要度众生啊，有众生可度，这样就解释了。哦，刚刚讲的那几点，第一个，众生是五蕴和合而成的，第二个呢，第一个当然说。佛陀来讲，对如来来讲，没有人跟我的分别，众生跟佛啊是平等的，没有众生跟佛的差别。再来呢，众生是无蕴和合，根本是虚妄的。再还有啊，就是说众生啊是自己度自己，佛不度众生啊，所以这些道理其实很重要。前面的你听懂的话，这边很简单；要是前面没听懂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大家应该也有感觉啊。就看看你前面听懂了没？那么最后一句啊，他说须菩提啊，如来说有我者啊，则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则非凡夫。这边就是告诉你，如来啊说有我者啊，则非有我。这个如来说我啊，我他在用这个字啊，他说如来所说的那个我是指佛，他自己是指佛。而凡夫之人呢、啊，以为有我。凡夫觉得他自己是凡夫，其实什么意思啊？他真的要讲，就是说如来证悟了什么？万法无我，所有一切法都是我如来藏，我一念心的显现，随缘变现。而且啊，这个随缘变现用比较简、更精准的字，如果用《楞严经》里面字是什么？是说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。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，是因缘刚好和合的时候，哎，你虚妄好像显得那么一个像，但是因缘呐、啊、别离的时候，因缘呐、啊、fall apart 的时候，你就好像虚妄的感觉它已经不存在了，事实上根本都是假的。哦，所以佛啊，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我根本呐、啊，他说没有是没有我的，根本没有我，没有佛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，是凡夫以为万法有我啊，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是真实的，就是我自己啊，那么有一个我啊，那么还有佛啊，这个佛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佛跟凡夫啊，在体性上面是无二无别，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，是不是？无二无别。那请问，那为什么一个叫它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一个叫佛，一个叫凡夫呢？它是相上面啊，相用上面有所不同啊。佛跟凡夫在相用上面不同，那为什么它在相用上面不同？它的差异在哪里？就是佛知道万法无我啊，无佛无众生啊。那佛跟众生中间也没有差异。你要记得，第一个，佛是虚妄的，众生是虚妄的。对如来他所证的这个道理是什么？佛是虚妄的，众生是虚妄的，而且佛跟众生中间本来也没差别啊，万法亦如，佛跟众生之间本来就没有差别。此外，佛根本也是虚妄的，众生也是虚妄的，根本都是假的。所以啊，他佛所证悟的什么？从体性上来看，佛跟众生的佛性啊是相同的，如来藏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。但是呢，在体性相用，这个在相用上面啊，有佛有众生。那何谓佛？佛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他知道万法无我，所以佛认为没有佛，没有众生，而众生认为什么？有佛有众生。所以佛跟众生的差别就在这里。佛认为无佛无众生，众生认为有佛有众生。所以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人是真的。众生也是真的啊，那悟了以后呢，你知道也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，所以佛啊是迷了的众生，佛是悟了的众生，众生呢是迷了的佛，啊，这个地方你如果听懂了就已经够了啊，所以他说凡夫者，如来说则非凡夫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则非凡夫，其实就是对如来来讲，那个凡夫也不存在啊，但是从相上面来讲，相用上面来讲，那么佛跟如来的确有佛有如来，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的掌握到佛跟如来中间差异在哪。好，这是25品，我们先停2分钟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或者我们说学佛学得好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要把握到，就是对体性跟相用之间的关系你要掌握得住。 体性上面来讲，所有的一切万法无二无别，但相用的确有差别啊。那凡夫跟圣人中间的差别，就是一个知道万法无我，另外一个觉得万法有我啊，最大差异性在这里。好，你们刚刚说没有问题是吧？都没问题啊。OK，那么二十六讲什么呢？也很简单，你看这一气呵成就过去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他就问须菩提：“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”须菩提说：“啊，什么？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”这一句啊，你如果看字面上啊，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得了解它的比较深层的那个意思哦。好，那个什么叫做三十二相？是不是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？那个三十二相一般就是在讲形容那个佛的应化身啊，有三十二种不同的这个庄严相，其实它绝对不止三十二种了，它只是用三十二来形容一下，三十二应化身，可不可以以它的应化身来观如来？这个观呐、啊，是去观想的意思哦，观想做观，我们在修止修观的那个观，不是用眼睛去看啊。要用眼睛看或什么的话，证悟什么还用见？这个观就是观想。你可不可以去观想这个佛或者如来的应化身？就如同你如果想要观想如来，你想要去观如来，你想要观想如来，你可以啊去观想他的应化身，任何应化身就当做你观想了如来。须菩提怎么答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这个如是如是的意思啊，很深啊。但是我相信你们听得懂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诸法一如，万法一如。当你万法一如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一切皆是如是？所以你必须以万法一如啊的这个证悟这个空性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这个一切的法呀，其实是无我的啊，所有一切法呀。这个法性相同啊，你这个，你要把这个执着分别都断掉，能所要断掉，无能无我无人呐、啊，对吧？那个无能无所啊，你这个东西要知道啊，无能没有一个能的我，也没有个所的对面啊，无能无所无我无对面，你就这么想吧啊，那个无能无所。那个无我，或者说没有自己，无没有一个能觉的心，没有一个所觉的境，总之啊，他告诉你，你要断了执着分别能所，哎，如是如是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，你要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可以以如来的应化身呐、啊，不管什么相，你去观如来，这个时候可以，那你要知道如是如是这个东西就重要了，但是他如果没有如是如是的话，就糟糕了。那你如果没有证悟到万法一如的这个境界，那你没有办法去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为什么呢？他告诉后面告诉你，哦，他说，佛言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如果只是你看若以就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的话，佛补充啊，如果你也没有什么如是如是，就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的话，那转轮圣王也变如来了。因为三十二相很多那些圣人都有修道啊，哦，转轮圣王是天界的一个统治者，他很大的福报啊，他也有三十二相哎。如果你拿佛的三十二相看到，就以为这就是佛的这个体性啊，就是如来证悟了，正法身了，那糟糕了。你看到转轮圣王以为他是如来啊，哦，所以须菩提就说啊，那我懂了，如我解佛所说以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他不是说不可以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他是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所以你整个展开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可以以任何的相去观如来，但是前提是什么？是你已经证悟了，你已经明心见性了。比较精准讲，你已经明心见性了，你没有任何的执着，也没有任何的分别，哦，而且你连能所都已经开始断了。那这种人明心见性了。我们说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师，那这样子的修行人，的确什么相你都可以观如来。但一般人，你没有如是如是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？肯定不行的。哦，那就着相了。那你可能看到转轮圣王，你以为他是如来呀、啊？哦，就这意思。你自己再去想一想，前面整套《金刚经》，去想一想， 第一次是不是问说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还有印象吗？你们翻到第五品，你们现在翻到第五品，去看一下有没有找到这句话，是否可以身相见如来？那个时候须菩提是不是说那个身相即非身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？那时候已经讲不行了。哦，所以第五品你要给它做一个。你要 mark 在那边，你要学《金刚经》，你要前后互相那个 cross reference，right？你前后能够互相呼应的。第二次呢，你去翻到第13品，赶快去翻一下，有没有看到第13品比较后面的地方？可以32相见如来佛。须菩提那时候也是说不行嘛，对吧？然后第13品找一下。我看看我有没有找到第13品，有没有找到？你们找到了吗？第13品， 有， 有。 我看有啊，那你要把它 mark 下来，因为这是第二次问，第三次在哪里？有没有人还有印象？之前才上过的课， 20品。 第三次是在第20品，是不是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，以及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？须菩提也是答不行啊，那怎么可能？忽然这边就越来那个功夫越来越厉害，忽然说可以，所以当然不是这意思。那如是是说告诉你要万法一如，一切皆是，是乃你在明心见性的情况之下，你可以任何相见如来，管你法身什么相，什么都可以见如来，相不妨碍性哦。所以你要把这个一段一段走过来，你要记清楚，而且你再去看那个《金刚经》，如果你念熟了，前半啊都是即非是名，那须菩提答都是先开始是即非，后来呢即非是名，再往下呢到后面你看他都是如是如是，如是如是，佛问他每一个他都如是如是，你再仔细去看一下，你这个经文呢、啊，你一定要这么的去看，你才有办法抓到他的那个。他那个精神啊，你才有办法去抓到。你们看谁下次比较用功，把这个须菩提有答如是如是的地方给他勾出来。哦，从前的17品以后，基本上他答都如是如是，你们把它勾出来，看谁下次愿意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哪里有讲如是如是。哦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把那个差异性抓出来。好，再来，那他就告诉你说这一整个段是什么。就是告诉你说，其实啊，当你证悟诸法一如的时候，所有东西一切皆是嘛。你没有证悟诸法一如的时候，就是前面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东西都是即非即非即非。后来呢，讲得比较清楚，就告诉你，哎，这个色啊，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它的确有显相，所以即非是名。那个地方啊，色还是色，相还是相，色还是色，性还是性，有一点像什么？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哎呀，色啊，离不开空，空离不开色。但是对于那时候的功夫，色是色，空是空。等到下半的时候，就是如是如是了。如是如是的境界是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，性跟相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个，哎呀，他可能指的 Tiffany 跟隔壁的那个小黄狗，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啊。哦所有一切万法法性相通啊，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。你证悟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看到隔壁的小狗，它也有可能是如来啊。那你要是没有证悟这个东西，你看到什么大佛像、大和尚也不可能是如来啊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这品也很简单，我们再讲下品，我们多讲一品啊。这边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也是很简单，这个很有名啊，这一句尔时世尊就。而说偈言呐、啊，这个一定有听过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所以这一段完完全全就是要你破除你着相，千万不要着到色这一边，不能着到有这一边啊、你要是以音声啊，听到声音说，哎呀，我听到佛的声音啦，我见如来啦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见到那个佛啊发光啊，那你可能见到魔了，大概差不多啊、他说，如果你以色见我，音声求我，觉得要用这种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沉静，你觉得这种外沉。 你才见得到我的话。他说你这个人是行邪道，所以就说你听到有佛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或者你看到佛了，哎，那我跟你讲，连《金刚经》都告诉你，你行邪道，你见到是魔，你得小心了啊，因为佛不会显像给你看的，他也不会跟你讲话的。哦，这个佛是你真的内心证悟，佛啊，你学过六祖坛经就知道那个觉佛啊、法身啊，这全部都是内求、内观而来的，绝对不可能是外面发生的事情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一定要注意。好，所以刚刚那两段呢，二五二六讲什么？二五二六就在跟你讲讲这个。二五二六啊，就讲说你千万不能着相。那你看啊，整个《金刚经》就是对等的，但是你不能着相，可你也不能怎么样，也不能断灭。断灭你就糟了啊，断灭就更糟啊，比着相还糟。这个着到断灭那边，着到空里面去更糟。他说须菩提，所以你看佛讲话很 subtle，他不会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你不能断灭哦。他前面也不跟你讲说，你不能着有哦。不像我们这么，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程度比较 low 啊，就要讲到很白话。他们这个是所有的意境啊，因为禅宗是用参的，他所有的意境都是在那个文字里面。因为每个人参的程度不同，所以他不会跟你说白了。他说一句话，厉害的人参得很深，不厉害的人就在浅层啊。像我们这都还在浅层上面打转，那个厉害的参得很深，所以他不会一句话给你讲死了，讲死了那厉害的人就被堵住了。你要这么去想，所以他告诉你不能断灭啊。他用什么方法来跟你讲？他说：“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什么想法呢？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看啊，具足相是什么？有这个具足嘛，一定就是圆满的意思啊。不管你是32应化身的相，或者是报身的相，总之啊，具足相是什么意思？具足相其实讲的具足，因为是圆满，讲的是报身啊。相嘛，就是有相，具足相呢，就是报身嘛。一般来讲，报身是怎么修来的？哦，你的法身不是有法报化三身吗？法身是因为你证得空性嘛，智慧啊。那报身是什么？因为你福德圆满，你修福德修功德圆满了，福慧双修，所以你会有法身跟报身。这边就讲具足相，就是讲这个你修福修到极致，大福报来的啊，福德修到圆满，那你得的具足的色身啊，具足的报身。他说啊。那你他怕你啊，以为啊，刚刚讲了这么多啊，叫人不要着相啊，不能以32相观如来，结果你就着到空里面去，他好怕你着到空里面去，所以赶紧跟你说什么？他说如来啊，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哦，什么想法？好，上引号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下引号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，觉得好像啊，如来是不需要报身，不需要他这个报身，真正想要引述的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用修福德。他这边真的要讲说，你不用，你不要以为你不用修福德就可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翻成白话就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就是如来可以不修福德，就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。哦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前面26品是告诉你不要着相，不要着相是什么？要你要修慧，要证空性。你要把这整个东西要连在一起啊！我再讲一次，26品是告诉你不要着相。哦，不要着相是什么？是从体性上来看事情，是告诉你要修，你要证得空性，哦，你要这个，你要能够修慧，哦，修般若智慧。但27品讲的是什么？你呀，一定要，你不能断灭，哦，26是不着相，27是不能断灭，26是叫你要从体性上看事情，27品呢，是教你要从相用上看事情，26品叫你要修慧。27品叫你什么？要修福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你看他从头到尾这些字眼都没讲哦，但是你要 exactly 看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。 所以一个叫你修，前面叫你修慧，后面叫你修福，后面怕你修了慧，找到空里面去，所以赶紧提醒你，千万不能断灭，你还得修福呢。哦，福德很重要。如果如来，你以为如来不修福德就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你糟糕了。他说你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哦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，那我劝你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哦，是这样子。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那我劝你，你看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啊，如来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怎么样呢？须菩提，莫作是念。我劝你呀、啊，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。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想法，你可千万不要有啊！这个想法要不得啊！什么？如来可以不修福德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不可能的事情，必须要修福德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，我看后面还有没有一句？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你2627精华在这里，精华是什么？你得看懂他在讲什么啊。前面叫你不要以相观如来，是说叫你不要着相，那要证得圆，要证得性空那一部分。27呢，是告诉你千万要行福德，不可以躲到深山里面断灭。所以是告诉你什么？要看得懂缘起这一部分，而且我们要是随境缘啊，干净的缘分，不要随染缘。所以最后一句是什么？最后一句是说，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果你认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就是发，也就是说发心啊，要修大乘啊，发心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发心想要大觉，想要成佛的，如果说诸法断灭。那糟糕了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啊，他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要断灭了。你想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，你是必须要能够行善积德，你不能只修空性。所以啊，你千万不要汝若作是念这个啊，说诸法断灭。他说，如果你觉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诸法断灭的话，那你完蛋了。千万不是，他告诉你是于一切法，你要把26，你自己写个笔记，26、27这两品必须合在一起看。上面讲空，下面讲有啊，上面讲性空，下面讲缘起，上面讲修慧，下面讲修福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这个地方两个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？两个品合在一起就是所有于一切法，你既不能取。你又不能灭，是吧？这个是很高的境界。于一切法，你既然是一法不能取，但却呢一法也不能灭。哦，你既不能着到有里面去，也不能着到空里面去。哦，空跟有两边呢，其实你不要最后是什么？空跟有根本是同一件事情，你不要把它分两边了。所以啊，你要真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于法不说断灭相，是绝对不能断灭的，不能着到空里面去的。哦，前面讲不能着有，后面呢就告诉你，哎，千万不能着到空里面去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那么我们28下次再讲吧，我们下次讲28、29、30，那么再下一堂课呢，所以我们还有两堂课，先讲28、29、30。然后再讲31、32，哦，顶多再多一堂课复习就这样子了。请问我们今天停在这边，我停在这边原因是因为我想就是给你们一点时间，大家可以聊聊天或讨论一下。